是绿色的声音，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。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我是你的朋友古月。话剧是一项很常见的艺术门类，相信喜欢看话剧的朋友不在少数。不过要说起话剧中的歌曲，您又会想起哪几首呢？今天的节目呢，就请您跟着我听听话剧中的歌曲。先来听一小片段，这是田汉的话剧《回春之曲》中的插曲，创作于1935年，年代相当久远了。说到话剧中的歌曲，您最先想到的可能就是《冰糖葫芦》。这首歌曲正是同名话剧的主题歌，当年由郑融、金雅琴等人老一辈艺术家主演。多年过去了，这部话剧没有复排，但歌曲却因为歌唱平凡人的生活而留在了我们的脑海中。 都说冰糖葫芦儿酸，酸里面它裹着甜。都说冰糖葫芦儿甜，可甜里面它透着那酸。糖葫芦好看，它住家儿穿，象征幸福和团圆。把幸福和团圆连成串，没有愁来没有。象征幸福和团圆，把幸福和团圆连成串，没有愁来没有烦。 幸福和团圆连

生命和所有。我要你不顾一切跟我走，去向那完美世界的爱和自由。 题材音乐话剧《桃花谣》的创作也源于同名歌曲。值得关注的是，在演唱了歌曲《桃花谣》之后，演员程小玲又扮演了同名话剧的女主人公桃花，唱过了歌再来演戏，感受一定更深。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由谭晶演唱的《桃花谣》。 花美桃花艳，开在那三月间，相约一年年。